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4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目前南朝鲜各界各阶层连日展开激烈的群众性斗争，反对部署美国的侵略性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其直接受害者农民更是纷纷表示誓死反对。特别是被选定为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地点的庆尚北道兴州郡农民和地区的市民社会团体一起成立制止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兴州斗争委员会，举行声势浩大的郡民动员大会、烛光游行、开展削发斗争、进行签名运动等活动。南朝鲜农民反对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斗争，是对朴槿惠集团践踏农民的生存权，把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生活基地拱手交给美国作为侵略性核战争基地的不可容忍的憎恶和愤怒的爆发，是南朝鲜人民要为坚决果断地消灭那些把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卖给外部势力的特等亲美卖国逆贼而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抵抗的喷发。朴槿惠集团不管农民死活，而一直依赖外部势力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果对他们放任不管，那么南朝鲜农民的不幸和痛苦将变得更大，全体同胞将难以避免核战争浩劫。谈话最后指出，南朝鲜农民正在为维护生存权利和撤销美帝侵略军基地而奋起投入斗争，海内外的全体朝鲜同胞将与他们一道大力展开全民族斗争，来消灭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